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亮，第42集。 说真的，迟迟寒要是知道这一跤会摔得那么有戏剧性，一定不舍得闭眼。不过他现在倒是不怎么想睁开眼睛。齐城身上真的太舒服了，下意识地蹭了蹭，发现自己双手已经很诚实地环住了齐城的脖子，再不睁眼就有些尴尬了。迟迟寒红着脸睁眼，和躺在地上的那个男人对视，琥珀色的眼睛此刻一眨不眨地盯着自己。迟迟寒红着脸，软着嗓子，突然开口了：“ 齐城，你喜欢我吗？” 齐城的脸迅速红了，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没说话。迟迟寒笑了，把齐城放在身侧握成拳的手放到自己的腰上，环着他脖子的手用了点力，整个人在齐城身上往前挪了几厘米，感觉齐城因为害怕自己摔下去搂住了自己的腰，他笑得更加甜。 我喜欢你。 迟迟寒两眼笑成月牙形，嘴唇粉嫩嫩的，五官都是快乐的模样，宣告完之后顺便调戏：“ 你耳朵都红了。” 齐城闭眼，心跳快的笑跳出胸腔，他趴在自己身上全然信赖地看着自己，全身上下都散发着青春活力，健康的腰肢细软，皮肤红润，额头甚至还有些绒毛，因为阳光反射而闪闪发光，美好的刺眼。齐城克制地放下搂住迟迟寒腰肢的手：“ 你先起来。”“ 我不。” 完全没把齐城按下去的表情当回事的迟迟寒耍无赖一样搂紧他的脖子，还又蹭了两下。齐城忍住心里翻涌的情绪，忍住想要再一次抱紧他的欲望。“ 我会痛。” 迟迟寒抬头看着齐城的眼睛，扬起嘴角，眼角微微翘起，像是一只得偿所愿的狐狸。“ 我说了，我不。” 一字一句，任性的，无赖的，粉嫩光泽的嘴唇一张一合，齐城克制握成拳的手放到了迟迟寒的脑后，微微用了点力，终于清醒地吻上了他的唇。他甚至还呜咽了一声，很甜，不痛。两次都不是他主动的，又一次被亲的迟迟寒心情复杂，本来想要耍无赖逼出齐城的真心话，结果变成现在这样，闭着眼睛，两手抓着他的毛衣，完全不知所措，仍然只是嘴巴贴着嘴巴。齐城似乎从碰到的那一瞬间就开始犹豫，按着他的手松开，整个人开始不安，那种急切渴望却又努力抑制的感觉，让不知所措的迟迟寒皱了皱眉，忍不住伸出舌尖舔了一下齐城的嘴唇。齐城还在脱水症状中，嘴唇干燥，体温一直偏低，所以嘴唇也是凉凉的，但是很软，和他的人一样。迟迟寒忍不住又靠近了一点，吸吮了一下齐城的嘴唇，这完全是因为嘴唇触感太好后的下意识行为。吸完之后，发现身下压着的人已经屏住呼吸一动不动了。齐城无奈地看着他，琥珀色的眼瞳里藏了很多情绪， 哪一种都让迟志涵心软如泥。 我喜欢你。 无赖一样的把脸放到齐城的颈窝，迟志涵闷着声音又宣布了一次，这次带着点害羞，带着点幸福。齐城没动，一直克制着的手却又忍不住护着迟志涵，防止他乱蹭滑下去。 躺着是齐城最熟悉的姿势，单调的天花板无声陪着他度过了无数无法动弹的日夜。 喜欢我什么？我连想拉住你让你站稳都没有力气。你喜欢我什么？在发病的时候借着神志不清意识模糊占你便宜，现在清醒了居然还是克制不住的想占你便宜。你喜欢我什么？ 迟志涵眨眨眼，他的脸正贴着齐城的颈窝，张嘴就能啃到脖子。于是他真的啃了一口，咬下去，身下那个人又不敢动了。 好好说话，不然我咬死你。 他咧着大白牙，呲牙咧嘴的威胁，半真半假的，圆眼眯起，看起来很凶。社交恐惧症非常排斥负面能量，想要在人前做到尽善尽美，做完之后又焦虑的担心会有人不满意，这样来来回回之后，焦虑就变成了实质性的身体应激反应。而齐城的应激反应最直观的就是出汗，但是对着迟志涵现在的表情和威胁，他额头干干爽爽，没有汗，身上也没有因为迟志涵的碰触产生任何异样。当然不可能是因为痊愈，应该是他的身体不知道从哪个时刻开始对迟志涵没有了排他现象，不再把迟志涵当成他世界以外的人。十年来第一次，昨晚那个吻之后，齐城心里面一直逃避的情绪终于破茧而出。严重社恐加抑郁症的病人，缠绵病榻十年，吃了无数药，不知道以后会有什么后遗症的病人，居然真的痴心妄想的想要恋爱。在他处理好一切，只是想等恰当的时机告别世界的时候，他吻了他，主动的两次。一个连自己的人生都无法负责的人，居然想要介入别人的人生。 喜欢上你很正常。 齐城听到了自己的声音，知道说了这些话后会有的后果。他生病后勇敢的次数很多，为了抵抗病痛，为了让自己和世界重新建立联系，一直很努力很勇敢。但是唯有这次勇敢，每一个字都带着倒刺，说出口后拽出来的都是血肉模糊。 我身边除了家人没有异性，一个人太久，渴望能够得到温暖，所以喜欢你很正常。 齐城停顿了下，想把胸口闷痛的感觉强行压下去。 换成任何一个女人在这种时候靠近我，都会是一样的结局。 最后这句话说完，他闭了闭眼。 所以你喜欢我什么？ 这个人真的是知道他一定会想办法推开自己，却没想到他这样温和的人会选择这种最狠最直接的方式。这种时候才会深刻地意识到齐城是钻研过心理学的人。 迟迟还说自己喜欢他，齐城直接从源头开始否定，连根拔起。这真的是一个很容易钻牛角尖的问题，一旦被提出来，心里面就真的会卡上一根刺。迟迟还抬头吸了吸微红的鼻尖， 永远都不会发生的伪命题，你不能用这种话来刺我，我才不是任何一个女人。 眼眶泛红，眼泪开始打转，委屈兮兮地盯着齐城，眼泪掉下来的时候还特别倔强地用手蹭了下，又吸了吸鼻子。 你 齐城眉头皱得死紧，迟迟寒的反应和齐城想象中完全不同，却偏偏是他最没办法的那一种。齐家都是男人，甚至连齐宁难过到极致的时候最大的反应也只是沉默而已，没有人会那么直接的，嘴巴一抿就红了眼眶。 你还皱眉头，凶什么凶啊，病人了不起啊。 我没有凶。 齐城百口莫辩，目瞪口呆地看着迟迟寒又使劲吸了两下鼻子，放开嗓子嚎啕大哭。 明明是你先亲我的。 迟迟寒开始控诉，眼泪糊了眼睛，说话的时候忍不住一抽一抽的，但是重点抓得很牢，举起了两个指头。 两次，你还亲了两次，这话你居然跟我说任何女人都行。 齐城的嘴也抿了起来。迟迟寒说完打了个嗝，抓起齐城的衣服擦了擦脸。 你不挑吗？齐宁婆婆也是女的，你试试行不行？ 这已经不是无理取闹，是胡说八道了。齐城记得这个话题应该是很严肃的，他记得成年人只有在很大的情绪起伏下才会放声痛哭，哭泣这种行为应该也是很严肃的，可是现在的气氛让他整个人有点抽离。自己正躺在地上，怀里趴着个哭成鼻涕虫的女人，哭得很认真，一边哭一边用眼睛瞄自己。自己看她一眼吧，她就哭得更认真，像极了小时候幼儿园的同桌哭着闹着不想上学的样子。她也是这样一边哭，一边偷偷看妈妈的表情，因为知道妈妈绝对不会不要她，所以哭得肆无忌惮。明明是哭闹，却硬生生让上幼儿园的他品出了幸福的味道。他那时候就想，如果自己有妈妈，他也可以这样肆无忌惮地哭，不用担心被爸爸关到房间里反省。怀里这女人难得的蛮横不讲理，只要他打算开口，就立刻放声痛哭，也是因为知道自己喜欢他吧。知道他们相互喜欢，所以自己说的任何想要推开他的话，他都不会当真。说得过分了，不想听了，直接嚎啕大哭，顺便蹭他的衣服，咬他的脖子。他们之间已经这么亲密，这么信任了吗？自己何德何能，让他对自己那么信任？ 迟迟寒，你很了解我的情况。我是病人。 齐城艰涩地开口，刚才的方法行不通，他只能用迟迟寒能接受的方式。迟迟寒喜欢直接，所以他不介意剖开伤口，让这个女孩看清楚。 我有自杀倾向，不管外界对我说什么，对我做什么，这个数值已经快有一年没有动过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会自杀，迟早的。 七个字，简简单单的陈述句，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本来想撒泼打浑过关的迟迟寒， 身体僵了一下。 你爸爸的事，你到现在都没有释怀，对我投入感情，再伤一次，你怎么办？ 齐城摸摸迟志涵的头发，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之后，又颓然地放下手。迟志涵闷着头，问得咬牙切齿：“ 为什么一定要自杀？” 我累了，很累了。 齐城看向天花板，无止境的治疗，无止境的恶化，身体不再是自己的，渐渐的，连精神都不是了。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